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五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134-917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 6030-7779。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盛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五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庆。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了龙翼资本的合伙人张欢，一位非常资深的投资人哈。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欢，我来自于龙翼资本。嗯，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但丁密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哦，我还没有。 没有哈，可能这个投资人都特别忙哈。这个电影大概讲的是这样啊，就是说，消灭人口可以让这个地球更加的长寿。就像现在资本寒冬一样，冻死那些老弱病残，当然这个老弱病残是加引号的哈，就是好的项目才能够走得更远。可能这个说法有点偏激，就是所谓的老弱病残，就是在这个投资的一些方面哈，您觉得有哪些？ 是这样，因为我是一直做早期的创投，对于这个创业的项目来讲，我觉得分两块来看。第一块呢是创业的项目本身，第二一个是对创始人和他团队来看。那如果一定要说这个评价一下创业项目是否属于这个优质创业项目，还是属于这种什么老弱病残，那么不光是从生意模式上来讲，还有一个是从创始团队的人上来讲，我觉得项目如果老弱病残不可怕，因为它还会有调整的空间和方向。就举个例子，我们投的项目有从种子轮到 Pre-A， 有换过七次赛道的项目，但是创始人一直在坚持，所以我觉得创始的项目生意模式差一点不怕，最怕的就是创始人人老弱病残，把他的团队的缺失，如果团队缺失也不怕，还可以去招人去找人。但是创始人作为 CEO 来讲，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偏激的或者是非常片面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是肯定熬不过这轮资本寒冬的。对， 就是听了您的说法，感觉您在做投资这一块可能对这个人还是非常的看重，就是可能这是您着重要考核的一个方面。 对对，早期投资其实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看项目本身，要看人。虽然说的有点偏激，但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能他这个项目死掉了，但是他这个人还是比较能够信赖的过哈，但是他做其他的没准是可以成的。 嗯。 那现在的投资环境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可能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那具体是指哪些领域的一些项目？ 普遍说这句话的人一般都是创业者，还有就是一些创业这个领域相关的从业人员。其实我倒没有从身边投资人这个嘴里听出来说现在的人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相反，大家所有的投资人都认为现在其实是一个好的时机。为什么是一个好的时机呢？不需要自己再去努力去筛选，用时间和这个资本寒冬期来筛选大部分的项目，这样也可以这个提高效率。那么你要说哪些行业会更这个受影响，我是这么认为啊，我一直有一个逻辑，就是说所有的买卖形式或所有的这种商业行为它都是生意，那么有正向营收的生意它都是叫好生意，就是赚钱的生意都是好生意。那么赚钱的生意里面的10%到15%才是有投资价值的生意，也就是说创业本身其实就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件。 嗯， 那么在小概率事件里面又有它又有更小的一部分符合投资用资本放大化的这么一个事件，并不是我们说的拿不到钱的就不是好生意，拿不到钱照样也可能是好生意。就举个自己的例子，我家楼下的煎饼摊卖煎饼的阿姨，她一个月大概正向营收有10000块钱，刨去这些乱七八糟的她的50%成本，她营业额大概20000块钱，我跟她聊过。那么同样是卖煎饼的，只有皇太极拿到了融资，但是皇太极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该关店的关店啊，该怎样怎样。所以说不是说拿不到融资的就不是好生意，这样这一点创始人和所有的创业团队一定要这个摆正心态，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意，那也不怕嘛。 嗯嗯， 对吧？ 对，可能现在很多人都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拿到投资了你就是好的项目，拿不到投资好像就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在为拿投资而去做，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您作为一个投资人，您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就是创业呢？ 首先是这样，创业一定要先拿它当一门生意来看，它首先必须是一门生意，能挣钱的生意，而且是符合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啊相关的政策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朝阳产业的一个生意。那么资本只能干一件事情，它只是工具，它只能是把你的生意放大化，也就是说靠你自己可能这个生意模式还不错，你有正向现金流，但是可能要做10年15年才会出现一些些一点点规模。但是用了资本之后，资本只有它是放大和加速这个作用，用资本放大和加速之后，可能在短短1到2年时间，你可以在全国铺开或者全世界铺开去进行营销。资本只能是干这么一件事情。很多创始人认为就是资本就是创业的最本质目的。我见过很多项目到 C 轮到 D 轮一直都不盈利的，如果把资本去掉之后它也是不盈利的，所以这个就违背了资本的最本质的初衷。 但是既然说这个创业就像一门生意的话，但是可能很多国外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做这个创业的时候可以说是会用很长的时间来做，不是特别的把这个投资看得很重要，而是能花很长时间来做产品。 我前一段时间在美国看项目，在湾区看项目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最本质的区别是这样的，大部分的在湾区的优质的创业项目，创业团队是资本追着他想要投给他，以获取一部分的股权，然后帮助他放大扩大。这个时候呢，创始人很多创始人也在进行一个选择，就是我是不是需要拿资本的钱，我是否需要资本给我提供的资源和现金。很多创始人选择放弃是因为他认为他这个生意一旦扩大化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是百年老店的心态或小生意的模式。因为我在美国看到很多这种小的门店啊或者小的品牌啊，它是百年老店传承下来，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而中国这样的品牌特别的少。中国呢很多一种就是慢慢已经陷入了资本怪圈了啊，这种怪圈是这样，创始人是为了拿融资而创业，投资人一旦投上一个项目发现这个项目不能够正常盈利，他会把这个项目包装然后进行这个下一轮的融资，一轮击鼓传花，击鼓传花一轮轮下去。也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线上其实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拿创业作为一个载体实现一种金融的流通。我个人看法就是，如果你想创业，那么就把它当作一个生意来看， 首先它是个好的生意，然后呢用资本的工具去放大它，去加速就好了，不要再去想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需要这次创业拿多少钱，拿什么样的人的钱，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扰乱你的这个创始人的一个心态。像美国的很多这些明星创业项目，大部分创始人不是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而是一些世界五百强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高管，他们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后，对于精神的一个追求，我认为我去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我来干这个事情，然后他会很执着的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完美，以此为目的来创业的，这样的创业成功率从概率上来讲会更高一些。 所以就是创业的话还是需要很理性的， 一定是个理性的事情。 那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们龙翼资本这个投资机构肯定是有着比较着重进行投资的一些领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投的是哪些领域。 主要投的领域第一个就是消费升级，第二一个我个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智能硬件和这个高科技项目，因为龙翼资本一个核心就是所有早期的项目我们都关注，除了医疗方向早期项目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医疗项目偏多一点是在比如说药品研发或者赌三期临床试验，这基本是大轮次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相关太多的这个能力和资源。那么除了医疗行业之外，我们都会比较关注这些创业项目， 所以我们的定位可能就是偏早期一些的。那目前为止我们就是大概投了有近百个项目了，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投的哪些项目就是现在发展还比较好一些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之前早期投的项目就不说了，我说一说最近刚投的一些项目。比较有代表性的像糖豆学院，糖豆学院呢它是一个做互联网教育的这么一个项目，是我在清华遇到的这个团队。最早他在融资上路演的时候认识创始人应该是在将近一年前，因为互联网教育或者说教育整个行业是离资本离现金比较远的这么离资本方比较远的这么一个行业，大部分的投资机构呢都不太愿意去碰教育这块事情，因为涉及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教育行业的壁垒问题核心竞争力问题，所以说呢第一次看到这个项目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后来的几次接触几个月之间的接触，他给我一个非常这个震惊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每次我见到他，他公司的 BP 他项目的 BP 都改掉了，方向都换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这段时间你大概改了多少个方向，他说大概改了有六七次，我说什么东西促使你这么大方向去调整你的主要方向，他说其实在每一轮的上路演和投资人聊，他都是非常这个虚心的去吸取所有这些身边人的这些经验，拿到这些经验之后就去开始这个调整自己的主要方向，他的变化率和执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虽然他是一个比较可能看起来壁垒不是特别强核心竞争力不是特别强这么一个项目，但是正是因为创始人的这种状态非常好，所以后来我决定还是投了这个项目，而且投了之后一直到现在它的变化率一直保持非常旺盛的一个状态在变化。 所以很多这个创业者就是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感觉，就是自认为对一些说法都听不进去，但是恰恰是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位可能会听取别人的一些意见觉得方向不对然后及时的转变，这是你比较欣赏的一种。 对，其实如果说执着是创业的一个基本元素的话，很多人我在很多本书上或者网络上都看到说创业执着是创业的一个基本元素，那么很多人只是片面的去理解了执着的一个定义，他认为所有的事情他都要执着，哪怕错了也要去占一个墓碑。那 我其实是这样的，执着是执着。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围坨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五折，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伴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我们投了那么多项目，然后各个项目之间都有没有一些交流呢？ 肯定会有，龙印呢这边会有一个制度，一个制度是每周一的下午我们都会做例会，做例会呢就是所有的已投项目还有没有投的项目都会融合到一起，大家把所有的资源互通有无。对，而且我们也是在早期基金里面少数几个实现了早期的项目进行合并啊或者重组啊这种概念的基金。比如说这个项目可能项目模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创始人很好。那么另外一个项目呢，它可能创始人也不错，但是稍微差一点，但是两个创始人两个团队合在一起，它可能会迸发出更新的一种东西，也是一种资源的重新的整合。 就是两家公司可能组成一家了。 对。 那这样的案例多吗？ 目前正在操作一个，之前有两个。 可能这样的一个方向也更有助于他们今后的一些发展。 肯定会这样。 我看到您投过一个叫酷玩实验室。 嗯。 就是因为这个我也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哈、 嗯、 因为现在做自媒体的也特别多、 嗯、 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投他们呢？就是你们投自媒体就是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酷玩实验室是这样，当时是公司的所有合伙人坐在一起然后去做了这个决定。龙毅是投了一个整整的一个生态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投有财务公司，有 IT 开发团队、 嗯、 然后呢也有这种内容提供商，还有这种人员招聘的这种公司，也就是说这种生态链一旦布局完成之后，我们再投一个新的公司，它哪一个环节缺失，我们都可以调动自己的资源去给它进行补充。酷玩实验室也是属于这个生态环节里面的一环。自媒体这个行业不管是从创业者还是投资人应该都大家都了解，就是看这个辐射面，你的用户量，你的关注度怎么样，它是有专业的数据来看。但是我觉得自媒体首先核心的要素还是个人还是要看创始人他的核心理念，他做这个自媒体平台他到底要宣传什么。 嗯嗯， 是为了抓流量，抓流量也可以写一些惊爆的内容上去。我们在天天在微信啊朋友圈啊也会看到这种惊爆的吸引眼球的内容。好，那个可能是流量非常多，但是呢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创始人还是要去传播一些正向的，有自己独特观点的。我觉得独特观点和独立视角是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 就是据了解您曾经是有一个海外留学的经历哈、啊、那在您毕业之后您都有过哪些方面或者是哪些领域的一些工作呢？ 其实当时在美国念书的这段时间工作过特别多的行业。 嗯， 因为在开始念书的时候，因为读的是研究生，我们学的那个专业呢又允许出去可以去打工去工作，所以当时尝试了不同的行业，从做这个餐馆当服务员啊，端盘子啊，送餐 deliver 啊这种，还有修车小工啊，甚至当导游啊这种都干过。当时我学的是两个专业，一个是酒店管理，还有一个是金融。后来毕业之后拿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万豪酒店集团，在行政管理办公室里面 strategic and feasibility 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对，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选择放弃了美国的工作签证和绿卡，然后还是回国了。 家庭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家人都在国内。 对，因为我母亲在国内，我也尝试把她接到那边去生活，但是老年人他可能到那边之后，因为语言不通啊，还有身边没有朋友啊，会觉得孤独感很强。我又没有太多的时间一直能陪伴他，所以后来我决定还是说家人团聚是第一位的嘛，还是回来了。 那回到国内之后从事的是哪些方面呢？ 回国之后在政府里面做，主要在发改委做政府投资方面的工作。 在政府部门做投资，以及现在做的这个投资机构可能属于社会投资哈，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 政府投资是这样，它是有政策导向性的，而且呢当时投资的全部是市里面的这些基础建设性项目比较多，比如说道桥建设啊，还有一些楼堂馆所啊，这些会比较多一点。那么现在做的工作呢可能是属于内容上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自我决定的因素更多一些。之前的那份工作呢可能是符合政策规定也好啊，负责这种这个指导导向也好啊，那些更多一些。 据了解，就是说您在做投资人之前也曾经创过业，那您都有什么样的创业经历呢？ 第一次算是比较正式的创业，那会儿还是在念书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个按照现在的时髦的说法叫留学生服务平台，只不过当时是因为我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呢发现了有这么一种需求，就是每年新过来的这些新的留学生，他们对这种生活上面的事情比较这个空白，不太了解除了学习之外应该做些什么，生活技能稍微差一些，所以那会儿就组织了学生会的所有人一起收集信息，做了一份新生留学指导手册。这份指导手册会详细的告诉你如何去办银行卡，如何去找工作，如何去找房子，如何去买车。然后呢这份指导手册特别受欢迎，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就是不能互动。很多人看完之后他会有一些问题想问，那么又联系不上你怎么办？后来我说那干脆做一个类似于平台的事情，当时涉及的行业有租房子，还有买车，还有这个每年的留学生家长出境之后的旅游。 这是在大学期间的时候。 对，研究生的时候。 那在您毕了业之后，就是做投资之前又有哪些领域的一些创业？ 当时毕业之后还做了一个事情，后来有一些资金的这个沉淀和基础之后，现在行业叫小贸车，平行进口车，我们那会儿叫小贸车。对，就是把美国的汽车然后卖到中国来，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创业者心态，然后呢这个事情风险也比较大。为什么呢？你需要占压自己的资金把车买来，买来之后不管做法律文件手续也好啊，或怎么怎么样处理也好，需要把车从美国运到中国，在中国报关，这中间的几个月的时间你的钱全部在船上在海上飘着，你的心会非常的纠结，会很，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金融工具可以使用，完全是用自己的手里一点点钱一点点开始赚起来。到后来之后呢会情况会慢慢好一些。 其实您在国外也创过业，然后在国内也创过业，然后那您觉得国内外的创业者就是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在这个政策上啊，或者是一个创业的人口的一些比例上。 创业人口比例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创业一定是应该是28开或19开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在可能国内的现象可能是55开甚至46开，更多的人选择去创业，尤其是大学生毕业选择出来创业。在国外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的这些财富已经自由的人，对生活没有物质上压力的人，他们才会选择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去创业，去完成一个自己的梦想也好，完成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去创业。这个东西恰好又吸引了投资人，也有一帮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人， 凑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这个叫创业。那么中国好像就是为了完成某一件事情而上，因为为了给自己找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然后呢我讨厌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我喜欢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然后非常灵活性的工作状态而去创业，这个是我感受最大的区别。 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再选择创业的话，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个领域呢？ 其实我还确实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Oh. 对，一般这个投资人，尤其是创业者出身的投资人，他一旦做了投资人之后，他很难再回头选择再去继续创业。 嗯、 oh. ，因为作为投资人之后，你看的项目多了，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有风险的。然后呢，自己有时候不愿意去触碰这些风险。我现在正在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做教育行业的事情。因为本身教育这个行业它是离资本比较远的，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说要拿它去融资或怎样。教育这个事情首先它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只要你不宣传一些这个反动或违法的东西，它永远是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而且我母亲是大学教授，所以说可能是会受家庭的一些传承啊一些影响，然后让我去做这个决定。在今年的时候我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要是从事幼儿早期教育这方 面，早教方面 早教方面的事情。 嗯， 对。 主要在哪儿做呢这块？ 主要是在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 就是您在做投资然后也会做创业？ 对，其实做投资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源方面的一些便利。有时候我在想，你真正能够留在这个社会上或留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那可能是你真正能改变别人才是你能留下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我的触动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组织叫赛福，可能这个现在的大学生这个群体可能还比较了解比较清楚。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赛福这个组织，然后做队长，当时做了一个项目，让我回过头来看整个大学都是没有意义的，除了我做的这一个事情。当时做这个项目是做的一个公益教育项目，当时改变了30多个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这30个孩子是在希望小学里面，他们是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些子弟。后来呢，这个小学因为资质的问题，校长没有办学资质，政府呢就是要求他进行解散。那这面临的一个问题，这30多个孩子一下就没有学可上了。后来通过我们努力，把他们和当地的这个武警消防部门进行了一个军民的一个这个共建项目，然后一个官兵认领一个孩子，这样后来彻彻底底改变了这30个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让他们从小学一直到初中所有的生活费和学费全部进行了减免。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做的唯一的一个可以值得拿出来去说的一个事情，所以也是为什么现在我还是在从事早教这方面的工作。对， 那这一块您也参与日常的管理吗？ 不多，我还有一个团队去做这个事情。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龙一资本合伙人张欢，谢谢。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吴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